张英刚好接到陈廷静的折子，知道陈老太太仙逝了。他这几天心里异常的愧疚，却没法向陈廷静说清原委。如今见陈廷静家里正当大事，心里倒有了主意。张英见明珠来了，正要同他说起陈廷静家里的事，忽见张善德进来了，朝他们努嘴做脸儿。明珠等立马要出门回避，张善德却说，皇上让大伙儿都在里头待着。没多时，皇上背着手进来了，劈头就问， 明珠医好了吗？ 回皇上，九卿会议商议，陈廷静贬戍奉天，张鹏和冲发宁古塔。 朕念陈廷静多年进将有功，他父母又年事已高了，就不要去戍边了，改罢斥回家，永不叙用。御史张鹏和改留伊犁，永世不得回京。 张英一听，心里略略轻松了一些。陈廷静不用去奉天，自然会少吃些苦头。虽说永不叙用，但时过境迁，仍会有起伏的日子。只是张鹏和实在是太冤枉了。可皇上正在气头上，这时候去说情，反倒害了他。高士奇低头奏道， 臣能感念皇上宽宏之德，自当以陈廷静为戒，小心当差。 自古就有文官误国、言官乱政之事。国朝最初把御史定为正三品，父皇英明，把御史降为七品。朕为亲政之时，辅政大臣们又把御史升为正四品。朕今日仍要把御史降为七品，永为定制。 张英等皇上说完，忙上前跪奏， 启奏皇上，陈廷静老母仙逝了。 皇上大惊失色，忙问，这是多久的事儿？张英奏道， 回皇上，陈廷静折子上说，他这次回山西因差事紧急，没有回家探望老母，他现在才知道老母早就卧病在床，怕廷静廷统兄弟分心不让告知，陈廷静以不孝自责，后悔莫及，奏请准驾三年守制。 国朝与忠孝治天下，身为人子，孝子当先，准陈廷静速回山西料理老母后事，守制三年。 臣奏请皇上宽恕陈廷静诸罪，这对老人家在天之灵也是个安慰啊。 皇上望望跪在地上的张英，什么也没说，起身还宫了。转天，皇上在乾清门说， 虽说功不能抵过，但陈廷静多年进讲，于朝政大事已多有谏言，不幸又逢他老母仙逝，朕心有怜惜，不忍即刻问罪。朕准陈廷静回家守制三年，所犯诸罪往后再说。 陈廷静自己并不在场，皇上下了御示，殿内只是安静一片。张英这才明白，昨儿他替陈廷静求情，皇上并不是不应允，而是不愿意说出来。皇上本是仁德宽厚的，有心宽恕陈廷静，却不想把这个人情给别人去做。皇上果然又说道， 不久前陈廷静奉旨去山西，因差事在身，顾不上回家探望老母，他老母早就卧病在床，怕儿子分心不准告知，一念之间阴阳永隔呀，没想到此处朕就寝食难安。朕命张英、高士奇去陈廷静家里代为慰问。 皇上说罢举殿大惊，张英忙谢恩领旨，高士奇却道， 启奏皇上，皇差吊唁大臣父母没有先例啊，况且陈廷静还是罪臣。 没有先例，那就从陈廷静开始，永为定例吧。 下了朝，张英同高士奇商量着往陈家祭母。高士奇说， 张大人，士奇真是弄糊涂了，你同陈廷静私交甚笃，